香，你的小唇妆如水般兰香，谁在今晚上马首牡丹江，我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了青窗，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。